没关系啦，算的啦。 欢 迎收听 Daily Diary 日历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4月1号愚人节，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愚人节我们有上传一个愚人节特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骗。 好想知道哦。 而且我这边稍微还是要稍微就是 complain 一下，就是愚人节我们原本就是要上八宝，结果八宝也在跟我们开愚人节玩笑，我上传了2个小时，换了3台电脑，就是传不上去，于是到了愚人节下午的6点，我才上传。可是我是真的蛮生气的、欸， 他昨天真的是气到，因为我昨天就后来就先离开，然后阿超真的就是气到，就是 keep up 的传给我，但是我们的那个podcast 跟 Spotify 是不是有上传成功？然后他就传给我，我就点了那个 podcast 的那个部分，那一集来那边的App 来听，然后因为就真的没有声音，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是真的没有声音，然后我也就忘记我有点，然后突然间就是我跟阿超又聊，在打 LINE 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笑声，而且自己的笑声被自己的笑声夹进丢， 好了，我真的觉得那一天我蛮生气的。 那我 小编会听吧， 但你有整到我哎、欸，有没有觉得很 怕？哦，我自己也被吓到啊！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 你也是这样。 今天不是愚人节嘛？今天4月1号嘛？我就是刚刚我们在开录前，我不是上传 对， 然后上传之后想说点来听听看，我就点了，我就排歌了，然后排到一半突然就是笑声出来，我自己也是吓一跳，很疯吧？好啦，今天要聊的就是最近有一群很辛苦的人，就是防疫人员，因为最近的这个新冠肺炎呢，造成全球应该算是疫情延烧，然后各行各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就想说前面聊那么多新三色，我们今天就聊一下时事。为什么之前不聊这个时事啊？因为我们想要先 带大家就是脱离这些焦虑的情绪、 哦、真的， 然后带给大家一点欢乐。 很会讲话，这样也能凹。好了，刚刚讲到说对于 咬不吃呀， 对于各行各业有什么影响？你刚刚说你是咬不，你是业务，有什么影响吗、 啊？业务吗？欸，其实真不得不说，因为现在还蛮多政府部门，只要集会，室内集会500人以上的，其实真的都会 取消， 被取消或延期。那有一些刚好有一些客户，他们刚好也是这样的状况。欸， 现在好像已经变成100人以上也不行了。欸， 真的就是尽量不要有大型的集会，像是很多那个绕境的那个行程也都会被取消啊，就是跟神明有关的。 今年妈祖生意好像就是 低调， 对，还有那个清明节扫墓也是， 对，就电子扫， 对， 线上扫，线上追思。 欸，How did you know？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也有网络，要跟你视讯连线？ 他们也有 WiFi。 对呀、啊、 ，HiFi。 By the way， 可是我刚刚是问说，对于你业务有什么影响？ 哦，对于我业务，對對對對哦，我们聊太远了， 离题了。对， 哦，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对，我们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OK， 好。业务有什么影响？而且我部分好像真的还好。 为什么？ 但是我有因为我的客户类型比较广一点，就我没有很特别，就是专注在某一个产业。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那个产业一旦受到很大的牵连，你就会整个业绩就会很惨。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你的业务工作在干嘛？ 就电台的广告业务啊，就电台的广告行销， 就讲直接一点，就是卖广告。 对，就是卖广告时段， 帮你行销你们家的商品。 对，但是不是只有给你价格，就是我会很完整的给你个策略。 欸，我不得不说题外话， Peggy 是一个很认真的电台业务，就是以前我们可能都觉得哦，电台卖广告卖广告卖广告，但其实我觉得在 Peggy 身上卖广告这件事，不是他是真的认真帮你行销，因为他会先就是跟你拿一些东西试吃跟试用。乱讲。 乱讲，那是客户给的啦。 没有，就是真的，他会自己先用过，他仿佛就是那个产品的代言人，然后他会就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帮他想说要怎么帮他行销是最有效最省钱，可是他同时也会站在客人的角度来看要怎么样才会喜欢这个东西。对， 对， 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然后他刚刚讲到说，他意思就是说，他的广告的客户不是集中在某一块，没有像是餐饮， 如果你说像饭店，对， 饭店业， 对， 旅行社 ， 如果你全部都是专攻这几块的，或者是某单一的， 因为他们现在就整个就是 大萧条， 对，大萧条。 好，所以 他们在酝酿。 你的客户是比较 对，都各行各业都会有， 所以你影响不大。 对， 那你最近 还好？ 去跑 有啦，有的那个我的路跑客户有，嗯，因为那我的路跑客户之后，大家也会有线上路跑，就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有 那个 app， 他们自己发明 app， 然后他们就可以线上路跑。 你真的觉得这段时间他们真的是冲击超级大？ 嗯，我的客户其实真的都还，但是一定都会有、哦、餐饮业一定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对，譬如说明明那个是闹区、嗯，然后你应该要很多人，但他们就没，嗯、就是 荒凉， 大家会稍稍的减少出门的那个几率。 因为像我不是开饮料店吗？然后外送去一些店的时候、嗯、很惨呢、欸。我外送去一些旅行社，不是很大间那种旅行社，是可能小型的旅行社， 哦、我知道，可能国旅啊 之类 的， 我忘记名字、嗯。反正呢，我就一进的时候，他们以前的柜台小姐都很忙，然后桌上一叠资料，然后大家就说，就是很忙在接电话、啊，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旅行社真的蛮忙的。 可是这次新冠肺炎之后，我送去啊，他们在外面整理资源回收，然后他们拿抹布擦外面的那个招牌，例如像我们二 D 日记不是会。嗯，假如说印在墙壁上，他们就会拿抹布，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擦，一个笔画一个笔画慢慢擦、欸。然后就是那个柜台小姐都开始就是在大扫除。 可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当然我们当然不乐见这样的状况。可是有时候他们真的是太忙，很多事情他们可能会忽略。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这他毕竟真的就是影响。可是这个时候不要懈怠，就是你还是一样正常的工作、嗯。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要跳得高也要蹲得低。 Uh-huh、 你要蹲。蹲的越低，你就可以跳的越高。嗯，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储备这一些，就是体力啊，或者是就是原本的步调。然后你接下来只要只要我们预计再过一波，它就会开始，景气就会复苏的时候、嗯，你就可以 就是很有战斗力， 夺下就是消费者的首发，消费力。 因为像现在很多，虽然饭店也真的影响超大、嗯，有些可能就是放无薪假或者是强迫休假，但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就是可以稍微利用这个时间做教育训练或员工训练，因为到时候如果景气复苏， 因为忙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欸， 真的会吓死哦， 对、啊、 好恐怖哦。 哎、欸，但是我不得不说，生活习惯真的有点改变了、嗯，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之前就有聊过嘛，一个习惯的养成要21次以上、嗯、对不对、嗯、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管到哪里我都要先用酒精擦消毒过、嗯、而且你有发现我最近的消毒的区域会越来越广， 你已经从你的位置已经扩散到我们部门了 就是而且你刚刚我擦那个除了擦麦我之前进录音室我就只会插麦克风、嗯、可是我现在就是会整个连桌子都一起、嗯、昨天你还没进我们隔壁的那间小录音室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连键盘滑鼠通都插过一遍， 真的假的？ 真的。 好，那我也补充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其实很不喜欢碰干洗手，因为我觉得有些干洗手除了酒精之外、另外一种是比较香的， 对， 我觉得太香、嗯、可是因为现在有点是半强，也不是半强迫，已经是强迫式要消毒。 你现在 植 入情绪， 我现在已经 植 入啊！我现在身上有就是那个 干 洗 手， 哎，我以前是没有这个习惯，可是现在已经就是习惯已经养成了。 哎、欸，然后我还有一个困扰，其实我没有每天洗头， 好恶哦！ 哪会啊？哎、欸，你知道我头发及腰、欸，哎、 啊， 我头发过腰，但我现在就是自从疫情，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它可能会沾附，就是空气中的一些就是污染源，可能会沾染到你的头发上，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必须都要洗头，每天， 嗯哼， 就是我不能不洗头，就我每天都要必须要洗头，然后就觉得我每天都要流泪、欸。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刚刚说你的头发过腰， 我过腰啊， 是不是有一个传说说头发如果过腰要剪的要看日子？ 要啊，我从小时候就看日子剪， 真的假的？ 因为我都一直留长发 哦， 所以我都要看日子， 所以这是真的、哦。按、啊、日子上面写什么才可以剪头发？ 以理发， 真的假的？ 对，会有一个 一年会有几天这个日子， 生活类，然后你就挑以理发。 你真的什哎、欸？你真的什么都能聊哎、欸！我们今天要聊新冠肺炎的影响，结果我就是题外话问了。 我也可以跟你从内子宫聊到刑天宫啊！ 真的哎、欸，你好厉害！可是以理法一年会有几天啊？ 不一定，每年的日子会不一样。 所以那我那一年什么都没有嘞、 欸？一定会有，只是说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里面可能只有一天 哦。 所以我每次都会先排半年，就是。 就是我大概觉得就是哦，可能一月份我就会开始看一到六月份有哪一些日子可以移理发，因为我就自己抓时间呐。 啊，自己剪吗？ 没有没有，我就会去找设计师剪。因为你刚刚就一直问我，就是我们就讲生活上的习惯。最近就是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就是领，就是会揪喝酒或什么之类的。嗯、这个时候真的是相见不如怀念。 说到这个，今天不是四月一号吗？ 对。 你知道明天开始不是连续四天假期吗？ 对啊， 我本想说那今天晚上去 party party 好了，后来就是正要拿起手机要约朋友的时候，想说嗯，这个时间点好像不宜饮酒，不宜到公共场合，所以我就拿起手机，晚上我想说 OK 就此作罢。于是乎我就想说今天晚上就自己回去买个两瓶啤酒喝一喝 就好了。对啊，你就自己在家里面自提酒精75%就好啦。我跟你说，今日上门，明年上坟。 OK， 还有一句，今天是愚人节。谁让我过愚人节， 我就让他过清明节。但是我们就是还在那里就是戏弄我们的听众欸。我真的真心想知道就是有没有人就是被我们就是得到就是有 catch 到那个梗。 欸，会不会有人觉得开始听我们讲说要讲新闻肺炎要听我们批判一些什么事啊？ 可是我觉得哦，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整理一些资讯，但是有碍于就是阿超非常之就是很随性的不挑时间点上传，然后我怕就是整理完的资料就是也过了，就是我们不是 live 的， 嗯、 对， 会比较旧的， 对对。 虽然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持续更新，像是什么确诊数这一些啊，或者一些国外的什么新闻啊，但是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始终不变的，就是要勤洗手跟戴口罩。 对 对吧？因为好像从之前开始爆发，然后到现在疫情非常严重， 而且你戴口罩，就算你呛到，你还可以安心咳嗽。那真的很重要。你知道现在就是你要随随便便只要一咳，然后你就说你干嘛咳嗽？ 你怎么了？ 对， 你说来量体温， 随身就拿耳温枪射对方。真的哎，然后这你说这四天，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就是尽量还是就是待在家，或者是你说户外的话，就尽量也不要是群聚，跟就是、嗯、因为这样会比较 OK 一点啦、啊。因为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然后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 你们一定觉得我们都有写稿子，对不对？我们完全脱稿演出。这些话都刚刚想的。好啦，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就是这一段疫情就是过去之后呢，就是景气会复苏，然后会恢复到我们以往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大家要辛苦一点，然后特别是我要在空中就是为那一些医疗人员跟防疫人员第一线的人员就是跟他们加油打气，因为他们 真 的很辛苦。 对，真的真的是要帮他们加油打气，因为真的欸，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们就是长时间的，而且不管国内外，因为 国外我觉得他们的人很多，可是他们的资源又更少、嗯、所以他们是真的就是常常可能就是从可能从爆发新冠状病毒到现在，他们可能就是都没有休息过欸、嗯、然后可能一回家休息个第一天、嗯、立刻被扣回去、嗯、那个真的很真的蛮 辛苦 人的。 对，然后那一些不把这一个病毒当一回事的人，我也觉得很可恶。 哎、欸，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有一群好像是国外的，国外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年轻人，然后他们就说：“拜托，这是什么啊？根本就不会得，好不好？”嗯、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有就是拍影片，就是舔马桶，就得了。嗯、他们就故意的，就是拍那个舔马桶， 真的不要白目， 不无聊， 真的不要白目， 真的不要，因为你。因为可能你自己一个人，你觉得你只有影响你自己，没有，你是影响到所有的人。 说到这个好气，我今天去送饮料的时候送到一个大楼，然后楼下有一个人要进去，那个警卫要帮他量体温，可是因为要排队，因为警卫只有一个人这样、他排到不耐烦，他直接要走进去，然后警卫阻止他，就说啊量体温手要消毒，他就很大声的吼他说我赶时间，然后警卫就说我是为你好，因为你知道量体温这件事不是为了保护别人，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当你、其实有时候你身体不舒服或身体在发烧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马上有感觉， 对， 所以当你发烧的时候，不是说你发烧就一定是得到了新冠肺炎，是因为你发烧的时候人的免疫力就比较低，然后在得的时候会感染的几率就会变比较高。 你真的不是只有影响你自己， 真 你真的要想到的是你其实你也还有家人，你也还有在意 的 人，真的对，不要去影响到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题外话，不是题外话，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呢，就是不要在网络上又做一些很无聊的谩骂或者是言论。我觉得现在不管你是什么， 不要逆时钟， 对， 对， 不要逆时钟。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跟 Peggy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没有要批判任何事。但是我觉得，因为在台湾这个民主的社会当中，就是你可能有你的言论自由，可是当一个执行官或指挥官或者是在上位者，他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其实也很挣扎，他只能抓最大值来做。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希望那一些就是要讨论这件事情或谩骂这件事情的人把力气省起来一起防疫吧，因为我觉得耽误自己就是防疫，没有其他事要做了， 因为你就是为了自己，说实在就是为自己，可是你为自己的同时，其实你很伟大，因为你也在为国家。 嗯，真的， 因为你只要不影响自己，你只要不要有这样的状况，你就不会去影响到医疗人员。当我们的病就是当我们就是可能确诊或者是去诊所的人逐渐减少的时候，这些医疗人员他们也可以去获得休息跟轮班。 嗯， 对，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自己都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 其实每个人都很伟大、欸，就是自己真的、欸、自己都可以影响世界， 对自己可以影响世界， 好励志哦！ 哦，我们自己怎么那么励志了？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虽然我们愚人节整你。 哎、欸，还有哎、欸，那你知道就是现在如何一夕致富吗？ 怎么一夕致富？ 因为我朋友就是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忽然间翻到他有一箱口罩， 好有钱哦！ 炫富， 你朋友是大富翁。 那现在比现金还值钱， 真的、欸。 好，然后我觉得就可能我还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真的就是平常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平常都可以去做的事，你就已经就是可以自己去控制自己家里面的库存，不要一窝蜂的跟着别人一起去囤货。 嗯， 对，就譬如说，你看是民生必需品的卫生纸啦，或者是像口罩，真的也是蛮必须的。 疑问：我当时大家在抢卫生纸的时候，不懂为什么要抢卫生纸？ 因为那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且你、哦、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只有某一两个。有，但是其他的、 哦、 我去其他的大卖场，我就会发现哎、欸、那个货架这么满是怎么一回事，是我走到平行时空了吗？ 或者是也是有可能就是大家会惊恐，然后一看到网络上 的 传言跟那个言论， 但不否认我也有，因为我还传给阿超。 对，然后我那时候收到讯息之后，我还说我现在床上我不想去买。然后我冷静下来之后我还跟 Peggy 讲说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抢，这样 没有抢，我们只有就是可能就是买一个礼拜 哦， 我只有买一个礼拜的量，就譬如说，而且我都会哎、欸，而且你知道那个你们以前当兵在吃那个幸福口粮， 嗯， 巧克力棒 光吗？ 哎、欸，那个很好吃，那个必抢、哦，因为那个很好放、 哦， 那个可以放很久， 真的、哦。 对，然后如果说你遇到地震或要逃难的时候，哎、欸，那个放在包包里很好用、欸， 干粮， 对，干粮幸福口粮，对不对？哎、欸、啊。营养口粮， 营养口粮， 然后黑糖口味的。 好了，大家要随时储备那个钢牛。喂钢牛，喂钢牛。 等 下，你干嘛一直咳嗽啦？ 我笑到呛到， 好像是 对。 你的钢牛。好了，记得订阅我们的那个脸书跟 IG， 搜寻二 D 日记就可以找到了。然后Apple Podcast、Spotify Podcast 还有八宝 Podcast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最近的 FB 跟我们的 IG 也有很频繁的在更新。我最近真的是忙到崩溃、 嗯， 所以大家就是也可以到上面帮我们按赞，给点鼓励，这样。 谢谢你们。然后既然讲到了钢牛，你闭着嘴巴说麦当劳哆瑞咪。 麦当劳哆瑞咪， 嗯， 好， 闭着嘴巴说， 嗯， 讲完， 嗯， 好，下次见喽，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拜拜， 拜拜， 嗯嗯嗯嗯嗯嗯。